本市2018年教育任务单下发建控并举，一方面本市将增加学前教育学位30000个，北京市中小学生综合素质将有标准工具监测，一般公办初中升入优质高中的机会将从今年的 35% 增长到 40%。 另外各区将会整顿压缩55个培训机构，一批无证幼儿园将会被取缔。上周末，市委教工委、市教委、市政府教育督导室下发了2018年的工作要点，提出补短板、优布局、提质量、促改革、重治理、强自身的目标，支持雄安新区也首次列入到了本市教育年度任务。今年本市将会全力支持雄安新区的教育规划建设和发展，力争3所新建学校幼儿园具备开工条件，4所帮扶学校幼儿园挂牌招生。 人大附中21号召开教育科研年会，校长翟晓宁表示，人大附中将探索教师与学生的开放预约机制，仿照有些大学公开全部的院系教师信息和开放时间段的做法，使得全校的师生可以网上预约与老师进行交流面谈。据了解，学校教师发展中心将通过招募教师志愿者的形式先行探索，感兴趣的教师可以志愿参加，公布自己的开放时段。翟晓宁认为，老师的价值就在于与学生的交流中产生能量，通过增强学生与老师的私下交流，这将对学校的跨学教育点燃学生的激情发挥巨大的作用。 本台记者晴天报道，北京市第二届中小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式21号在首都体育馆举办。本次冬运会项目在去年的基础上，不但规范了 B 选项目的专业技术标准，提高了难度，还丰富了比赛项目。为了让本市中小学生对冰雪运动规则更加的了解，更好的掌握冰雪运动技能，推广普及冰雪运动项目，今年新增设了3+3的冰球比赛、短道速滑、花样滑冰、队列滑、双板大回旋等单项比赛，以此达到以比赛促训练、促发展，为我国冰雪运动发展储备后备人才的目的。 2018年世界雪日暨国际儿童滑雪节21号在北京延庆万科石经龙滑雪场开幕，开启了中国区的活动大幕。现场700余少年儿童参加了活动。世界雪日是每年一月的某个周日举办，由国际雪联的联合会确定具体的日期。2018年世界雪日暨国际儿童滑雪节中国区活动主场首次呢落户延庆，这是今年暨国际雪联越野滑雪中国巡回赛延庆承办的又一项国际赛事。结合中国区活动主题健康童年滑雪相伴，延庆主会场由120名少年儿童和50名滑雪指导员现场进行了滑雪的技巧表演。他们手持世界雪日旗帜和中国滑雪协会的会旗、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会旗组成的整齐的队形，从雪道上飞驰而下，娴熟的技巧赢得了阵阵掌声和喝彩。 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多家媒体推出的特别节目《市民对话一把手》再次开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本月28号，围绕着首都发展、科创中心建设、文化中心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服务业品质提升和食品安全、大城市病治理与保障和改善民生7大主题，邀请市发改委、市规划国土委、冬奥组委、市住建委、市交通委、市教委、市卫计委、市人力社保局、市民政局等23位委办局一把手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权威解读。直播期间，在北京城市广播官方微博、首都之窗、千龙网留言，就可以与政府部门一把手直接交流。播出的时间是从今天开始到1月28号，每天晚间的7:30到9点，重播在第二天早间的7:30到9点。欢迎您收听并参与互动。 由市网信部门携手相关单位，共同为广大网民奉献的春节网络文化大餐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据了解，春节期间，市网信办将与北京市各个区的宣传部门、网信部门紧密协同，组织网络媒体加大对各区传统庙会和非遗民族的民俗等传统文化节目的展演的网络传播，网民足不出户也可以感受到传统的庙会文化。此外，还将持续开展冬日温暖照片和短视频展示活动，组织网站推出专题的专栏，展示体现人间温情和城市温暖的影像。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秦天编辑秦天张征为您播报的。接下来呢，让我们和大家共同进入到今天的话题部分，高中新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金秋实施，怎样为学生打好中国底色。大家有问题有什么样的观点，也欢迎您和我们一同来分享。您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时隔14年，我国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全新修订金秋实施。本月16号，教育部公布了最新版的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与2003年颁布实施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相比，新的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加强与高考综合改革的衔接？学生、教师和家长应该做好哪些准备？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7.3 AM1026 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秦天。 大家好，我是张征。今天呢，我们和您关注的话题呢，就是新高中新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金秋实施，怎样为学生打好中国底色。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专家老师。首先来为大家介绍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课程标准修订组的专家朱木菊老师。朱老师您好。 你好， 欢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心理学系主任、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副所长、课程标准修订组专家杨向东。杨老师您好。 哎，你好。 再给大家介绍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高中课程标准修订组的专家王云峰老师。王老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和我们一同来分享或者想提问呢？大家可以直接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那么我们在这个高中新课程方案还有课程标准啊，相关的内容被曝光在媒体之后啊，应该说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很多的家长还有我们的同学其实很重要的关注的问题，一个是未来我怎么学，再有一个我究竟未来怎么考啊。所以呢，我们不妨先把我们百姓关注的最焦点的一些问题先抛给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让三位专家老师先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咱们先说说这一次这个高中课程修改啊，应该说是创造了很多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有多少第一次，朱老师？ 是这样，这次普通高中课程标准的修订呢，是在过去十多年课程改革基础上的修订。03年教育部颁布的课程方案和标准呢，其实呢已经有了不少的第一次。比如说这个高中的课程结构第一次由共同基础和选择性课程组成啊，再比如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社会实践作为必修课还赋予学分。第一次提出综合素质评价以及评价的方法和原则等等哈。那么这一次我们的修订呢，继承了过去改革成功的经验，同时也针对我们实施中的一些问题呢，也做出具有创新意义的第一次。比如说第一次凝练了学科的核心素养，第一次研制了学业质量标准，第一次增加了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第一次在课程标准的内容部分安排了内容要求、教学提示、学业要求等等，而且大部分学科呢都提供了案例，这以前我们教育部的标准里面是没有案例的。那么提供案例主要是帮助老师们更好的去设计教学方案。另外呢，第一次将学业质量标准作为毕业考试和高考命题的参照依据，这个也是第一次啊。另外呢，每个学科也都创造了很多第一次，比如说在语文的课程标准里面呢，第一次在内容部分安排了学习任务群，以前我们的语文课程标准里面的这个内容呢是用教科书来体现的，标准里头并没有内容。应该说呢， 整个的修订工作还是体现了继承和创新。 嗯，有这么多的第一次的突破和亮点啊！ 你看，有很多的提法是第一次的，然后呢，有一些这个新的课程内容也是新进加入进去的。 说到这个课程内容，我们又有家长提问了，他说修订后的这个课程内容和过去相比，它是多了还是少了？内容是简单了还是难了？ 哎，我觉得这问题特别直接。 我们请杨老师为大家解答一下。 对， 好，来，修订后的课程标准呢，实际上在课程内容和结构方面做了很大的调整。不过这里可能要跟各位听众要纠正一个概念，就过去我们一讲到课程内容，我们就是讲学到知识多少，就知识点多了还是少了，用这个来判断这个内容是多是少。但这次呢，就是修订后的课程标准呢，实际上是从两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就是过去我们讲到课程内容，更多的是说在一个学科里边到底学到多少知识点，学到多少技能。但今天当我们讲课程内容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是让学生去学这些学科的知识，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呢，还会培养学生的学科是如何思考问题的，然后呢，就是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这种探究的能力啊。其实我们把这个也考虑作为内容的这个部分，所以这是从内容的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有一个就是更广义的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所以这是当我们判断课程内容多和少的时候，实际上这是我们思考的第一个。从这个角度来讲，说我们比过去单纯注重知识来讲，我们修订后的课程标准会更综合的考虑，就是在每一门学科里到底要学哪些内容。 这是第一个维度， 维度在增多了， 对， 这是第一个。 第 二个呢，就是修订以后的这个课程呢，我们按照这个高中阶段作为就是大众教育为了满足不同学生每个人的这个共同要休息的内容和每个学生就是他的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的兴趣的这样一个就个体差异的需求，所以修订后的课程标准呢，有一个就叫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的这么一个课程结构。那么必修这部分课程呢，是所有高中生都要学习的内容，在这部分呢，新修订的课程标准是在内容上是减少的。啊，我们通过以核心素养作为一个导向，然后重新把原来就是必修的内容进行结构化，通过结构化来精选内容，所以这部分内容啊，就应该是精简的，内容是少的，但是选择性必修和选修阶段，啊，是为了满足就是那些在这个学科感兴趣或者想在这个领域有长远发展的学生，从他们的需求角度，所以要上来提他的课程内容的，啊，比如说有的学生可能对物理感兴趣。啊，就是那么课标组呢，就会在根据对物理感兴趣的学生，啊，可能需要学哪些东西，在这个地方来设置，就选择性必修和选修的内容。另外呢，我们还考虑到说，学生有不同的类型，啊，有的学生比如说由于对自己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倾向、个人的爱好上的不同，可能会选择修不同的内容，所以比如说这一次的数学，在选修二就设置了五类课程。分别针对比如说在社会科学领域在理科在艺术领域诸如此类的这些不同类型的发展学生的身上，那么他们呢可能会选一些不同的内容。对这类学生来说，应该说修订的课程标准呢我们在内容上是增加的。但这个增加不是说所有学生共同学的，而是针对学生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来做的。 我明白您的意思的，您比如说这个学数学的，有可能未来我上大学我是专门去搞学术研究的学数学，和我想到大学当中学个工业设计，但是我应该要用到数学，这两部分的孩子未来我们在学这一个学科的时候，实际上他学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对，他是有选择性。 杨老师刚才的一番观点给我们家长有很大的一个提示哈。不仅是以后也许学生他的这个思维、学习的思维的模式还有学习思维的方法，他都会形成一个转型。另外对于我们老师来说，可能他的评判标准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哈。 对，而且呢，刚才杨老师在讲，就是我们不能够单纯的以内容多与少来去评价这一次课程内容发生的变化啊，因为它是有多层维度，我们来去重新来去研判它课程内容多与少的。那么关于这个课程内容多与少啊，实际上对于很多的百姓来讲，最直观的，大家看这个数字啊，一下就能看到变化的，就是这语文。这个接下来这问题得请教一下王老师了啊。 比如说这个诵读篇目，它的原诵读篇目的建议改成了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而且这个推荐篇目的数量由以前的14篇增加到了目前的72篇。 对， 很多家长会担心，哎呀，会不会增加孩子的负担呀？ 这点请王老师为我们进行解答。 单看数字的话真挺吓人的，从14篇一下到72啊。 是这样，这首先我们说学生学语文，学自己的母语，祖国语言文字需要不需要积累，对吧？一个中国人如果不能背一些基本的我们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思想内容代表我们语言精华的这些作品， 嗯， 是不是不适合称他说一个具有素养的中国人， 嗯， 对吧？我们有素养要背要积累，因为语言学习总是要有积累，就像一个说英国人不知道莎士比亚， 嗯， 总是不行，中国人总是要知道屈原啊，知道李白啊，需要了解一点他们的作品。第二个事儿呢，我们来比较一下，原来说我们那个所谓推荐篇目数量少，但是大家可能没在意它是个等字儿， 嗯， 只是举了几个例子，至于具体什么内容留给教材留给教师，实际上是没有范围， 哦， 那么这次呢看上去好像篇目增加了，如果单纯看数字好像增加了，但实际上呢它有了一个更清晰的学生该学的一个基础范围，那最应该有的是什么，还有一个我们要算一个数， 嗯， 比如说我们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3年的时间， 嗯， 每一年呢32篇文言文分成必修10篇选择性必修10篇、 嗯， 选修12篇，那到了每一年学生这一年至少有200多天的学习日， 嗯， 他要积累的内容就文言篇目32篇他并不太多， 嗯， 每一年的数量不大，我们还要算一笔账，比如说必修规定了10篇啊，有论语12章是吧，有劝学有屈原列传等等，大家一看好像挺多，但是大家仔细看，这里边最长的600多字，短的只有300多字， 嗯， 没有人论语说要背12章，其实12章呢12段或者句子加起来才不到300字， 嗯， 刚刚300字，所以老师们去看的时候家长去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不是多了，它是更明确了总量，作为一个学语文一个高中阶段的孩子应该说还是必要的。 哦，嗯，所以呢刚才王老师讲的你看正好符合咱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 嗯， 怎样为学生打好中国底色， 是吧，你想你这70多篇如果不烂熟于心的话啊，就像刚才王老师讲的，不能够称之为一个有素养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学生啊。好，那么总体来看，我们不能够说单纯的、简单的用数字的多与少来去评价这一次课程内容的增与减啊，也不能够是单纯的用一维思维的方式来去评价这一次课程改革的它的发展的方向。 是，刚才三位老师一上来给我们的家长最关注的一些热点的话题给我们进行了解答， 嗯， 另外我们今天还特意为大家节选了这一次教育部发布会的一个精彩的瞬间，我们一起来听。 教育部部长助理教材局局长郑福之， 什么能够实现无缝对接？课程呢分为3大类，你在科目上在多少上程度上是可以选。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中心发展主任田慧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国家安全和法治教育等要求在各学科课程标准中得到了充分。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湛， 各学科基于学科本质凝练了学科核心素养，明确了学生学习相应学科课程后应该达成的正确的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各学科增加了学习质量部分，是对学生多方面发展状况的综合。 教育部教材局巡视员申继亮， 一讲背诵就是负担，我觉得这个还不能一概而论，要结合学科特点，因为古诗文学习你就得先背下来，名篇佳作那些词句你就得要记住，因为将来要用了， 但有些学科你不能死记硬背，比如我们物理化学、通用技术，更多的你是去动手做。对于语文来讲，不是简单的知道，要从传统文化的学习当中汲取营养，真正的注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 教育面对面，每晚五点半 FM 107.3，越聆听越成长。 好，刚才呢我们通过一段录音呢又把大家呢带回到了16号啊教育部公布的这个最新版的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的新闻发布会当中。我们刚才呢和大家关注了我们的百姓关注的这些个热点和焦点啊。距离上一次这个课程标准的修订已经是过去了14年的时间了。14年呢我们国家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呢这一次我们从百姓角度上面理解，那就实际上应该就算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个做法吧，对吧？那还得请这个朱老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整个我们这一次教材修订的它的一个大的背景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这一次要修订这个课程的标准 啊？主要呢是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呢是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需要，因为党的18大、19大都明确地提出来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那么这些要求呢，它必须通过学校教育的这种课程方案呢、课程标准整个的教学过程里头来落实，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也要解决高中课程改革面临的问题和挑战。2003年我们这个启动的高中课程改革呢，应该说指导了我们10余年以来中国的高中课程改革的实践，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当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呢就像刚才您说的，社会发展是非常迅速的，那么一个教育它必须要与时俱进，所以呢这个面对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巨大变化，对人才这个培养的目标方法都提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呢我们要对原来的方案和课程中不适应的地方要进行修订和完善。第三个呢是大家都知道2014年国务院印发了这个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所以呢我们这次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的修订呢也是要和这个国务院的高考新政来统筹谋划，做好衔接。 这应该说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当这个19大报告当中提出了说我国这个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移的时候，实际上很多人就在想，哎，我们这个教材的这相关的内容是不是也要发生这个调整变化啊？就很快我们这个新的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呢就出台了。那么至于这一次修订的过程究竟是怎么样的，哪些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呢？我们在稍后时间段的节目当中呢继续邀请三位专家老师为大家做详细的解读。 是的，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高中新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金秋实施，怎样为学生打好中国底色。有问题您可以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一段广告之后精彩稍后继续。 教育面对面，每晚五点半 FM 107.3，越聆听越成长。循着声音的方向，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冷的天，大

好，我们再给大家来介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教授、心理学系主任、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副所长，也是课程标准修订组的专家杨向通老师。杨老师，你好。 你好。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高中课程标准修订组专家王云峰，王老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欢迎三位专家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呢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呢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啊。 其实，在这一次修订过程当中，我们还注意到了一个问题，因为这次普通高中课程的修订，它涉及到了14个学科哈，而且并且是在思想性还有专业性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也请朱老师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下此次修订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对，应该说。修订起来还是挺复杂的一个工程吧。 对对对，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因为我们有260多位专家参加了这个修订，那么整个修订工作呢，大概分为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前期调研。前期调研主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对国际上面的高中教育，这么多年以来国际上的教育、高中教育课程改革做了哪些事情。再一个呢，就是对我们国家自己在实施高中新课程以后，在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的实施方面存在哪些经验和问题，特别关注农村和西部地区。所以通过这个两方面的调研呢，我们积累了很多的修订的数据。第二阶段呢，就是对课程方案进行修订啊。课程方案的修订呢，从2013年的7月到2014年的10月份，那么这个呢，就是和在这个期间，我们和国务院的高考新政的颁布呢，也是紧密的对接，所以我们的课程方案呢，在修订的时候就和国务院的这个高考新政，综合改革应该是对接的。那么第三阶段呢，就是对各个学科的标准文本进行全面的这个修订。那么这个可能。大家也会关心都是什么人参加了这个修订呢？那么这个教育部颁布的这个课程标准呢，它的本质上它是一个教学的指导文件。所以呢，它需要方方面面的专家的参与。所以这里面呢，我们有课程的专家，有学科和学科教育的专家，有教学和教学研究的专家，考试评价的专家等等，还有这个优秀的就是关于教育质量的管理。那么这里面特别值得给大家讲告诉的呢，就是说我们来自一线的特级老师啊，优秀的教研人员呐、还有校长占到25%。这是我们的整个修订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呢，刚才说了有260多位，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队伍啊。那么这个修订的这个工作呢，我们是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方式，每个月我们都会开会啊。那么在这个修订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建立了一个对修订的质量的保障机制，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每个学科组都要和一线的老师还有学科的研究人员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开展多种多样的征求意见的活动啊。据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呢，我们现在学科参与的这个组织召开的会议有1374次，然后调研工作呢有539次，涉及的不同的资深的专家学者一线老师有8600多人。那么其中呢有69位院士都为我们出谋划策啊，给我们提了很好的建议。那么我们获取的意见和建议呢，一共有8000多条啊，都是消化吸收在我们修订的过程当中。第二个方面的这个保证质量的措施呢，就是因为我们这回把学业质量标准把它放到课程标准里头了。那么这个学业质量标准它的等级划分是不是合适呢？它是不是可测呢？那么对这个呢不能拍脑袋，所以呢我们是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测量。我们这个有这个专门的测试组，将近有300多个参加专家来参加这个各个学科的学业质量标准的这个测试。那么这个主要是在浙江、甘肃2个省为主体， 然后延伸到19个省区，覆盖了130所学校，4万多名高中生呢参加了我们这个测试，然后验证了我们这个学业质量标准它是可测的啊。第四个阶段呢，就是进入到向全国征求意见，还有向有关部门啊，一共有16个部委。另外呢，香港特别行政区还有澳门啊，我们都去征求了意见。那么这个征求完的意见呢，我们都分析、消化、吸收。这些工作结束以后呢，我们组织了一个审议的工作，一共有179名专家，对我们的课程标准呢进行了审议。最后呢，经过教育部党组的审议，然后提交给国务院的教材委员会审查。在12月1号呢，获得通过。 哦，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系统工程，有我们的专家学者，有我们的一线教师，而且还有我们的近4万多名的高中生的这种参与啊，所以说细致，而且呢是内容非常的庞杂，那么这么多人的这种参与，得碰撞出很多的火花吧。据说这一次整个的修订过程当中有一些很多的这种突破，这种突破都体现在什么地方，朱老师？ 我现在呢就是说从比较宏观的层面啊来谈谈我们的一些突破，一会儿呢王老师和杨老师呢可能会在一些特别突破的亮点上，他们还会有一些详细的向大家的解读。 好， 我现在呢主要是从几个大的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比较一个显著的突破呢，就是我们在每个学科里面凝练了核心素养，来推动这个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的落实。那么这核心素养是个什么东西呢？啊，核心素养它既不是知识，也不纯粹是能力啊，它应该是呢这个一个关键能力、必备品格，还有它正确的价值观的一个整合。那么在每个学科呢，怎么来挖掘每个学科对学生的这种贡献呢？所以呢这个每个学科要厘清本学科对学生发展的独特的贡献。你比如说历史对学生的贡献是什么呢？比如说唯物史观呢，怎么建立时空的观念呢，怎么样是学会用史料来做证实啊，比如说我怎么来正确的来解释历史啊，最后我想把他培养成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中国人呀，像这些东西呢它就不是知识点能够取代的，也不是纯粹的内容，也不是能力，它是凝聚在学生身上一个育人价值的贡献。那么呢就是每个学科呢都凝练了自己的核心素养，所以这个核心素养呢它是知识与技能、过程和方法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一个整合啊。那么这个核心素养提炼了以后呢，对于我们的教学实施、考试评价、教材的编写都是非常有贡献的。第二个呢就是进一步明确了高中教育的定位，坚持呢基础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啊。这个也可以说呢是继承了03年这个高中课程改革的一个成功的一个设计哈。那么这一次呢与时俱进，它主要体现在就是说在课程结构上呢，我们适当的压缩了必修的这个内容，就刚才这个杨老师和王老师都提到了，事实上我们在必修的内容上是精简了的。那么呢提高了选修课程所占的比例，在内容安排上呢就是强化共同基础，但是呢又满足学生发展不同的需要，就是基础性和选择性的统一。第三个呢就是研制了学业质量标准，明确了人才培养的要求，就是回答我们培养什么人、怎么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那么我们通过学业质量标准来引导教学朝这个方向去发展啊。那么就是各个学科以核心素养为纲，将具体的教学目标进行水平的划分，形成了基于核心素养的学业质量标准，而不是知识点和做题解题啊。 它是一个刚才讲的是一个很综合的素质。那么我们在每个学科呢怎么样子来划分这个水平啊？那么这样子一个学业质量标准呢，它就会引导我们老师呢来把握培养人才的要求，而不仅仅是你记住这个知识点了吗？你会解题吗？他已经把育人的要求全面的渗透在教学过程当中，而不仅仅关注在具体的知识点掌握了没有。所以呢，对于老师来提高他教学设计的水平，是有引导作用的，而且呢，也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学生啊，怎么样学会学习，引导过程性的评价，来指导学业水平考试的命题和高考命题都会发挥一个积极的引导作用。第四个呢是优化的这个内容的结构，促进高中教育和高考改革的对接。这个修订以后的这个高中课程标准呢，明确了选修的这个必修的内容是高中毕业的要求啊，这个选择性必修的这个内容呢是高考的要求。那么选修的课程呢，是为高考自主招生或者学生个人这种特长的发展准备的课程。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呢，它就是坚持了基础性和选择性的统一，也较好的实现了教和考的对接，方便教、方便学，也方便考。第五个突破呢，就是吸收了新成果，确保课程标准的与时俱进。那么这个我们这个标准的修订呢，坚持将十八大以来，包括十九大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我们要在课程里面来体现，把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呢，融入到课程的内容当中。同时呢，也吸收经济、科技、文化、社会发展的一些新的内容。第六个突破呢，就是说增强我们这个标准本身的好用、管用，它的操作性啊。因为一个好的标准，老师们不爱用，太抽象，不能称之为一个好标准，所以它要为教学服务，为评价考试服务，为教材编写服务。所以呢，它一定要有可操作性。所以我们在这回标准的整个结构上呢，就是特别强调这个。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内容模块，都有了内容标准，有教学提示，有学业要求，那么也增加了很多教学评价的案例。那么通过学业质量的标准呢，来细化这个评价的目标，凸显标准对教学和评价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这六大突破哈，相信对每一位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还是同学都是机遇，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哈。我们特别想听听他们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对，咱们一起来听听大家对于这个高中新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啊，我们的一线的老师和同学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 这个新课标增加的关于历史名人的这个，就是我比较喜欢梁思成还有林徽因，我觉得他们的故事就可以对我自己的生活学习方面也都会有一些启发。 人大附中语文教师王燕， 在这四大素养当中呢，我特别注意到了就是文化传承和理解。那么这次呢，国家呢也特别强调文化自信，就是这个概念。习近平总书记也说了，就是我们要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和为谁培养人的问题。 北京理工附中课程与教学中心主任关键， 新课标其实推行了之后呢，这个变化给我们的感觉并不是说完全新的，也没有给学校增加太多的负担。比如说在学校之前也搞了很多的活动，像开设一些话剧啊，像有古诗词大赛啊，这都配合着现在新课标的一些改变。 人大附中高中数学教师战景林， 那么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也会思考去如何把这些内容融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使得我们的教学与评价体系更能够提炼出我们的这个课程素养。 刚才这位老师说的里面，我关注到了一个词儿叫核心素养。 对。 那么本次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我国教育历史上首次提出了核心素养这个概念哈。想请杨老师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学科核心素养有哪些亮点和突破呢？ 怎么理解核心素养？ 这个就像刚才朱老师讲的，就是这个学科的核心素养呢，不是学科的知识点，它实际上是在这个学科这个育人价值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就是学生学了这门课以后所形成和培养起来的那种正确的价值观、关键的能力、必备的品格，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品质啊。就这种综合品质，当学生学完这个学科以后，可能将来走向社会啊，进入了自己人生以后，他能够被学生用来解决自己真正人生中的问题，就是我们想看这种综合性品质的。所以我们是站在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核心素养，以及站在各个学科它所能够实现的那些综合性品质基础上去提炼学科核心素养的。那么这是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来理解，就什么叫学科的核心素养。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想试图突破什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2001年就开始了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啊，03年就高中开始改革，虽然有了十几年的探索，但是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因为我们现在的课堂就是在教学实践中仍然还是比较关注学生在这个学科里学多少知识点啊，知识点的掌握，技能的培养。如果看我们的课标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总体目标是想培养学生个性充分而全面的发展啊，培养孩子能够适应21世纪的这种能力。但是在学科里学的知识点和这种总的目标，怎么培养学生个性充分而全面的发展之间，实际上总有一些就脱节的那种味道，对吧？你说掌握多少知识点，孩子的个性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 是 它实际上缺少了一个比较逻辑的链条。就像刚才讲的，我们说学科核心素养是你学了这个学科以后形成的那种综合性的品质，能够被这个学生用来去解决自己生活中啊将来人生中的那种现实的问题。所以这样就是学科在通过学科的学习形成这种综合性的品质，然后这个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贡献啊，我们合在一起，哎，我们就可以培养一个孩子他的个性怎么得到发展。那么这些个性这些品质就会支持我们的孩子将来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啊，在社会生活中，在职业发展道路上，哎，就会取得成功，可以充分的实现自己的聪明才智。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说这是第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因为过去我没有按照这个思路去思考啊，就会导致说我们总的培养目标和具体的这个课堂教学之间多多少少有点不衔接， 有点脱节，是吧？ 那么第二个突破呢是其实就是关注到学科太多的只是让孩子学知识的这个想法呢，实际上我们在2001年的课程改革里面就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在当时的时候，我们的课程改革是提出了叫三维目标，就每一个学科都要实现这个学科的知识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这个培养，简称为三维目标。所以在当时就是为了想要破解这种就学科学习太过关注知识点啊，这个层面。但是因为由于我们国家的传统啊，包括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啊，所以在教学的实践中呢，老师们还是对如何传授知识这个比较熟悉，所以比较容易在课堂上落地。怎么培养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孩子掌握学科的思维方式啊，怎么学会用学科的眼光看世界来解决问题，尤其是如何在这个具体的学习过程中培养孩子形成这个学科所能这个承载的那种正确的价值观念，就这些方面怎么来做，其实在现实中其实还是有不足的地方。 对。 所以这次提出核心素养呢，实际上就是想能够在这个层面上呢有所突破。就我们理解的这个现在的核心素养呢，就是它是刚才朱老师也谈到过，是学科的知识技能、过程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整合。那怎么理解这个整合呢？比如说当一个学生当他真正走进生活，面对一个生活中真正的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往往是综合的、开放的。比如说你怎么买房子， 对， 这里面涉及到很多东西，对不对？就是你站在什么角度去思考我为什么要买房子，对吧？我需要去获得什么信息，然后我从我自身的考虑，对不对？每个人有自己的不同的这个喜好、审美观点啊，有自己不同的需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东西。而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这里面就涉及到说你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对吧？你怎么来看待自己的这个人生发展的这个道路，对不对？然后你如何去获得信息，你要权衡哪些东西，怎么进行合理的决策。所以你看它里边蕴含了就是 学科里和跨学科的这种知识啊、技能啊、态度啊、价值观念，都在这一个问题都会呈现出来。哎，我们讲的核心素养，恰恰就是这么一个综合性的东西。 嗯， 所以我们想试图通过这个概念呢，就是来改变我们过去就是那种比较单一的理解学科的价值的这个思路。 嗯， 哎，通过这么一个整合的东西呢，就引导我们的老师， 嗯， 啊，引导我们的学生在学科的教学啊、学科的学习过程中，哎，能够更好的来育人。 对， 啊，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向。 嗯， 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观念之后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就重新梳理了各个学科的内容和结构。一开始我们也提到这个问题了。 嗯， 就过去我们一讲到课程内容，就讲到知识点了多少？ 对呀。 嗯， 就按照这个学科知识的逻辑来思考学科的问题。那现在因为有了这个核心素养的观念呢，我们就会站在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就是每一个学科到底在培养人方面能够实现什么东西。 嗯， 哦，我们称之为叫育人价值。 嗯， 啊，其实每一个学科都是都能给我们孩子一种独特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啊，比如说科学的课程可以帮助我们孩子能够用科学的思维，用科学的方式来认识这个世界。历史可以教给我们孩子怎么以史为鉴。啊，人文学科可以培养那种人文关怀。所有的学科都可以培养孩子那种审视世界、反思、创新、合作的这个能力。 嗯， 所以你看，有了这个视角之后，我们再重新去审视，你看我们怎么样用这样一种培养的方向去重新组织我们原来的内容。 嗯， 这个内容就不光光是知识点的概念了，包括学科的知识啊、思维方法啊、学科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学科是站在什么样的价值观来解决问题的。 嗯， 所有这些你看都是站在学科核心素养的这个角度去重新的梳理、重新的组织。 嗯， 啊，这就是我们这次提出的概念所带来的一系列突破。 对，你看杨老师刚才讲的这卖房的这个例子特别的生动啊。看，你买房子给你一个宣传页，那你得看懂这宣传页上面写的这些话，哪些是忽悠你的， 对吧？ 这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核心的一个素养，对吧？实际上，但是这个素养你是从语文学科那边来的。那下边咱们就问问王老师吧。那具体到咱们这个语文学科上，这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在什么地方啊？ 其实，在语文科里，我们首先考虑就是语文对人的成长有什么作用？ 嗯， 就是我们就学生孩子学语文要干嘛？第一个，当然他要用语言跟人来沟通、交际、听说读写。那同时，其实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不仅是他运用语言的这些知识和技能，更重要是通过认识这个世界去不断的改变自己的情感、观念、思维、审美。 嗯， 所以你会看语言其实它也是思维工具，不仅是交际工具，我们思考离不开语言。如果我们人想任何一个事儿，说没有词儿， 嗯， 对吧？你脑子里没有句子，那你没法想事儿。 嗯， 即使你有一个图像，你也要有这个形象的命名。 嗯， 所以语言本身是思维的工具，我们很多思维是靠语言完成的，当然不是全部的思维都靠语言，但是主要的这个思维是靠语言完成。 嗯， 同时我们所谓有文化，老百姓说这人有文化是因为这人识字，这人会读书，对吧？就文化是通过语言这个载体存在的，学语言本身就是学文化。你说我们学这个小到一个字，刚才我们说背诗，那当然是有文化。 嗯， 那其实一个字背后也是中国人表达世界的认知文化，对吧？我们的汉字，我们的汉语其实都蕴含了中国民族的文化。 嗯， 当然我们现在学语文都是用优美的祖国语言文字作为对象的，所以它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本身学语言的过程就是个审美的过程。 对， 学审美，所以语文呢就凝练了四个方面，叫语言建构啊，思维发展与提升啊，审美鉴赏与创造， 嗯， 文化理解与传承。 好，王老师，咱们呢这个时间段呢先暂告一段落，过一会儿呢咱们围绕着这个核心素养在语文学科当中如何体现的，再给大家做详细的解答。 我们今天就是在和大家一起探讨怎样为学生打好中国底色，其实这个语文学科就是最亮丽的一抹中国底色。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学大更懂学生，所以金榜题名。

核心素养， 嗯， 以及在这些素养上他们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这些水平有什么特征，这是我们今天理解的这个学业质量标准。那么这跟过去是不一样的，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嗯，那么他对这个未来我们的课堂教学以及对于学生的这种评价，还有大家非常关心的考试啊，特别比如说对于我们未来这高考啊，你看我们这微信平台当中很多的听众朋友就问，这次新改完了之后对于我们18年的高考有没有影响啊？对，就是这个会对它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吗？ 嗯，所以在新的这个课程标准里边啊，就是第一次就是创设了叫学业质量标准。过去我们的课程标准里面只是叫内容标准，内容标准说什么呢？主要是说我这个学科在高中阶段要学什么内容，就详细的按照学科的知识点来，按照学科的逻辑来这个设计和组织，就是学科的内容。刚才我们讲了，我们今天提的这个学业质量标准是按照素养的，就是这个学科应该培养孩子什么素养，在高中阶段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所以这样一种学业质量标准呢，其实就规定了每个学科应该培养孩子具备的核心素养，以及在这些素养上的水平，每个什么样的具体特征。所以一旦我们有了这么一个标准在课标里以后呢，它就给我们的各位老师，给我们的家长，包括我们每一位同学，其实就明确了我们的育人方向啊。如果说我们要育人，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育人方向， 嗯， 而且明确了我们将来的这个育人的规格，就是我所谓的培养高水平，或者所谓的培养到某个水平，那到底是指什么。所以现在这个就是育人的方向和人才要求的这个规格啊，就水平的具体的这个特征，现在都开始明确了。 嗯 嗯。 那么这个明确有什么好处呢？这个明确有非常大的好。第一，就是老师就很清楚了。那我每堂课，我这个学期，我这个学年，我这门课，对吧？到底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啊，所以老师就可以根据我这个学科要培养的这个目标来设置我的课程。 嗯。 啊，来设计我的教案，对不对？来组织材料。啊，来组织我的教学活动，所以这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第一个方面很重要的，就是说他可以让老师明确，就是我在我的学科里到底应该指向什么，啊，应该让学生通过学习学到什么东西，培养什么东西，这是第一个。 嗯， 第二个 啊，我可以补充一下。 好，来， 杨老师讲这个哈，那个，你好比说学地理吧， 嗯， 学地理呢，大家可能心里想学地理学什么东西呢？方位、经纬度、季风、洋流，是吧？都是一些很地理学的一些具体的知识。那么我们这回核心素养提出来以后，学业质量标准提出来以后，比如说像地理学科，它的核心素养四个。第一个是人地协调观，第二个是综合思维，第三个是区域认知，第四个是地理的实践力。看它和知识点没有什么关系， 嗯， 但是呢它却是一个人学地理的最核心的一种综合的素质啊。那么这四个核心素养之间他们是有密切联系的，比如说人地协调观呢是地理课程内容所蕴含的最核心的价值观，就是人地协调。我们学地理要解决它的一个价值观念的问题，就是人地协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呢它包含着正确的人口观、自然观、资源观、环境观和发展观等，你想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另外呢综合性和区域性呢是地理学研究的两大突出特点， 嗯， 那么由此形成它的一种综合思维呢和区域认知，是学生呢分析理解地理的过程、地理的规律、人地关系的这种重要的思想和方法。 嗯， 那么地理的课程呢它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那通过实践活动活学活用地理的知识和技能，那么学生可以就是学以致用。就是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补充杨老师刚才说的，就是说我现在不再是纠缠那些具体的点儿了， 嗯， 那么我核心的追求什么呢？地理，我追求这四个核心素养， 嗯，对， 我在这四个核心素养上来划分学业质量标准。 对，嗯，您看朱老师刚才您谈到的这个，之前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对， 是的， 这就是人体协调观， 对， 对吧？ 我觉得这一点我就没学好，因为我连这个时差换算都不会所以实际上这个确实是你的一个短板，对吧？实际上就是你的核心素养当中所缺失的那一部分。 对，所以我们新制定的这个学业质量标准，就是从这个方向 来明确到底我们想培养什么样的人、 嗯、 啊，培养人的特点和水平是什么样子。对，比如说我们北京的这个雾霾相对来说比较这个严重，其实除了我们讲的这个国家要花力气去治理之外，其实我们每个老百姓都有这个义务和责任去做这个事情。 对， 但是像这本身回到育人的角度，你会发现那个人地协调观就是支撑每一个人去做背后的那个价值观念、 哦、对， 对不对？ 嗯， 如果说靠过去我们的那种背地理知识点的方法是不可能形成这种观念的。 是， 但用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新课标提出来的这个育人的方向，这个地理学科的学习就应该让孩子具备这样的观念。 嗯，那所以那咱们再回到语文的这个学科当中来，刚才朱老师是以地理学科为例啊，王老师呢，我们说 以这个语文学科，我们既然说叫打上中国底色啊，那这个语文学科在这个学科核心素养还有这个学业质量标准对于我们这语文学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实际上我们的核心素养在整个语文的人的培养过程中，作为语文科教学过程中都是要贯穿始终的。我们实际上是让孩子在用语文的过程中去发展思维，在用语文的过程中去理解文化，在用语文的过程中去发展审美。 嗯， 那么我们的学业质量标准实际上分级划分的时候就体现了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孩子学到一定阶段，因为我们分为五级标准，那比如说高中毕业是二级标准， 嗯， 达到二级，孩子应该用语言能做什么事儿，我们有详细的规定，我们分了四个方面。 嗯， 比如说他要能够去主动积累语言，要积累语言的习惯，他能够梳理建立联系，对吧？那他能够在理解语言的时候，他能够分清主要信息、次要信息， 嗯， 能概括要点，他能够去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去梳理文化的内容， 嗯， 去建立这些我们已有的这些文化材料之间的关系， 嗯， 去形成对这个我们自己文化的理解，对外来文化的这种包容， 嗯， 能够传承我们优秀的文化。 是，其实说到这个语文学科，今年的语文学科的变化也是蛮大的哈， 嗯， 它具体有哪些的新的一些调整呢？ 嗯，我们这次是这样，第一个呢是进一步提炼了学科核心素养，刚才我们讲四个方面， 嗯， 叫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理解与传承， 嗯， 那么这四个方面呢，它其实统一的整体是对人的语言素养、语文素养的不同侧面进行的描述。 嗯， 那么培养这个素养呢，我们需要学生在语言运用中通过语言经验的获得，在用语言的过程中去培养。 嗯， 所以我们语文课程内容这次有了比较大的调整。 嗯， 过去呢语文课程内容你们都上过语文课，每个家长每个老师都觉得语文是最没边的，还不好学， 嗯，对， 不知道学什么。这次呢其实我们通过设置学习任务，在高中阶段，在必修，在选择性必修，在选修，这三个阶段设置了18个学习任务群。 嗯， 啊，每一个阶段呢安排7到9个，从不同方面有侧重学生学习方式的，比如整本书阅读， 嗯， 比如当代文化参与，跨媒介的学习，让学生学会用语文来获取信息。那也有基于更多基于内容的，比如文学鉴赏与写作， 嗯， 对吧？思辨性的阅读与表达，让孩子从不同的角度，实用的阅读与表达，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学习。那么这在必修阶段就构成了学生学习的具体内容，我们叫它任务群。 嗯， 这个任务群的基本特征呢是用任务来驱动，制定一系列具体的学习项目，通过这个学习项目来整合资源，安排活动，让学生带着任务去学习，在用语文的过程中去发展思维，在用语言的过程中理解文化，在用语言的过程中去审美， 哦， 来发展他的整体的语文素养。 嗯， 您看，我注意到您刚才提到的最多的就是关于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比例哈，今年在教育当中占比是显著提升了。 嗯， 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从14篇增加到了72篇哈， 嗯， 那么这个在未来语文教学当中对老师和学生会提出哪些新的要求呢？ 嗯，特别在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这一块 啊。我们是这样，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呢，在必修是通过这个我们文学的阅读与写作、思辨性阅读这样的学习任务来安排的，规定呢相关的 传统文化内容的学习， 嗯， 包括文言文的经典作品占二分之一， 嗯，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们到了选择性必修，就是高二这个阶段，我们专门设了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就是选择重要的传统经典文化的作品，让学生进一步扩展他的学习面。 嗯， 当然到了有些孩子可能我要进一步去学跟语言历史文化有关的一些专业，那我们就还开了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专题研习， 嗯， 就让他在点上再深入，这样让孩子呢传统文化的部分就落得更实。当然呢，语文学习比如包括我们的语言梳理与探究，我们的汉字汉语专题，包括我们中国革命传统作品专题，都在体现着中华的文化，就是我们语文要培养的是真正意义上用祖国语言文字去思考去审美， 嗯， 去运用的中国人。 嗯，您看刚才您谈到这个学习任务群是咱们这一次新修订语文课程标准的其中的一大亮点，这学习任务群用任务去驱动你的这个学习力，是吧？您看您提了有很多的有课堂上学习，然后还要走出去学习啊，这等于是给未来咱们整个的这个课堂的教育教学提了一个很大的要求啊，提了一个很高的标准啊。那么这个对于未来各个学科也是凝练提，就是凝练了这些核心素养啊。刚才我们只是拿这个语言学科做例子，那未来这个学生的学习方式，包括老师课堂授课的方式，课堂的教育教学的组织的方式，都要发生这种变化。这些变化究竟会体现在什么地方，杨老师？ 这种变化还是很大的。应该说我们新的课标出来之后呢，会非常强有力的来促进我们中国基础教育的学习方式和教学模式上的变革。就像刚才这个王老师讲的，实际上你靠过去那种老师讲学生听操练题目的方法是培养不了比如什么文化传承和创新，实际上培养不了比如说审美能力，是培养不了人际协调观的。所以修订以后的这个课标呢，特别强调的学习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强调学生要在真实的情境下，那么要在解决真实的问题的过程中能够去学习学会知识，培养能力和发展素养，这是我们今天特别讲的。用这个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学生要在游泳的过程中学会游泳，比如说要在实际打铁的过程中学会如何打铁，这素养是在实践中在实践中来做的。所以我们这个新的这个倡导的学习方式呢，更多强调说把孩子置于真实世界的真实问题里边，通过解决复杂的这个真实的问题或者直接参与社会实践，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合作啊，通过这个研讨啊，反思啊，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展开学习。 我们说了这么多精彩的内容，我们也关注到这个现在目前微信平台上也是很火爆哈，比如说我们这个两位家长巧克豆和鸽子分别问了，他说高中课程的改革对于目前高二的学生是不是没有影响？鸽子问了修订是否会影响到2018年的高考呢？ 今年高考 是、 啊、 我们这方面请朱老师为大家解答一下。 朱老师，您看您能不能给简单的回答一下啊？我知道虽然这不是您的工作考试应该不是咱们这个三位专家的这个主体的工作啊。 因为我们呢主要是研究教学这方面的特别关注学生如何学会学习，和老师们呢怎么会基于核心素养来设计课程。那么它和考试呢应该说是也是有很高的关联度啊。但是我们研究这个学科的课程标准呢，并不是仅仅为考试而研究的。因为呢，我们国家高中教育的定位呢，是在9年义务教育基础上面向大众的基础教育。就是说呢，我们是面向所有在高中学校的所有的学生研制的一个教学文件。为这个呢，来为孩子们将来走出学校以后，或者高考，或者从事职业，或者更加长远的终身发展来奠定基础。那么高考呢，只是我们中间的一个部分， 一个部分。 那么刚才杨老师讲的，就是说我们的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设计，事实上，是培养儿童，我们的学生，在一个真实的挑战面前，他怎么来应对它。他是用他所学到的学科的知识、技能、思维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 那么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它需要很多其他的综合的素质，比如说怎么样合作，怎么样交流， 嗯， 而不是一个人去解决问题。 对， 像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教育的内涵。 嗯， 所以我们和高考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就是说高考的我们的同仁们啊，因为我们国家考试院还有各省的高考试的同志，包括北京考试院的，都是孜孜不倦的在追求高考怎么样能力利益来考试哈，这个我想咱们这个节目可能介绍过很多。 嗯， 那么和我们现在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我觉得呢在价值取向上是完全是一致的。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 嗯， 新闻发布以后呢会影响对高考的适应程度。事实上呢，如果说标准执行的越好，我觉得在考试上按道理说应该取得更好的成绩。 对，越得心应手，我们的同学们啊， 对，他应该是水到渠成的获得更好的成绩。 嗯， 也相信我们国家的这个高考命题这个改革呢也是在大踏步的在往前走。 是的，嗯，其实最开始呢朱老师其实就是在讲到我们这一次课程修订标准，它的一个大的背景实际上也是和这个新高考制度改革 对衔接的， 相衔接的啊。未来咱们这个就是改革如何能够保持它的这种一致性呢？ 嗯， 怎么去进行这种有效的衔接？ 嗯， 再有一个，这个对于我们的同学来讲又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要求？也就是换句话讲，我们什么样的同学未来能够更快的适应我们这样的一套新的课程标准，适应未来新的高考？嗯 嗯，哦，这个我来讲， 杨老师，哎， 对，就是修订后的课程标准呢，实际上在跟高考改革的这个衔接上，实际上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 嗯， 一个就体现在这个课程结构上，因为我们就是高考综合改革以后。其实提出了这个三大原则啊，一个叫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所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给学生在考试评价上也要提供选择性。这一开始我们提到说，修订后的课程标准实际上在课程结构上就是在基础性和选择性上是统一的，所以我们从必修、选择性必修、选修二，就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就是给学生通过这个。有共同休息的内容和按照自己的爱好和将来的职业发展选修的这个结构是跟现在的高考改革方案的这个原则是对接的。 嗯， 那么这是一个一致性的。第二个呢，就是在考试的或者考核的目标上，因为今天的这个时代呢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时代了，信息时代、人工智能、21世纪其实对人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啊，包括你现在读大学对人的这个对人的要求也更多，不仅仅是掌握一个特定的领域，还有一些比如今天讲的创新啊、合作啊、批判性思维啊，大家怎么去解决实际问题啊，也提出了这个要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这个大学培养的人才的要求和我们今天这个高中阶段的课程标准提的这个核心素养的这个提法，其实在这个考核指向上应该是也是内在统一的。 嗯， 所以这两个实际上是我们今天之所以在基础教育阶段提叫核心素养的培养，其实就是在这个考察目标和人才选拔标准上，实际上也实现了一致。 嗯，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新的课标里面有了一个叫学业质量标准。 嗯， 而学业质量标准是以核心素养为纲来界定说不同水平的学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素养上表现什么特点，对不对？从刚才讲的这个角度你看，你会发现说这个学业质量标准所倡导的这个方向特征的这个刻画，其实跟我们高考和大学培养人之间，你看就建立了一个紧密的关联。 对， 所以它。刚才说学业质量标准会对将来的高考会有一个在价值方向啊，这个就是考什么东西啊，包括以他到底在什么水平上啊，你看他有一个上位的指导。 嗯，您看这个新修订的课程标准和课程方案今年秋天就开始实施了，那么对于现阶段哈，教师或者是学生家长，我们还需要做好哪些方面的准备来迎接这一次改革呢？ 嗯， 可能对我们的学校老师来说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要转变理念。其实我们从2001年的中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就是老师们的理念，学校的这个管理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嗯， 但是这次核心素养的这个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标准呢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提法。就是这种提法其实更贴近这个时代的需求，更转向这个就是整体育人的这个模式。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对学校和老师们来说，第一个就是要改变理念。

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